中午不吃饭，晚上看不见，黑见，连轴转。 你当是学大寨呢？ 对，看着形势啊，咱右房也得改革了。 改革？ 对， 咋改革呀？ 爹，你听我说。 看如今城乡生活天天好，消费水平都不堪，他家的香油质量本就差，他的是市场叫不堪，不小日阿伯圈圈让烟气腾腾了眉毛，鼻子泪淌人老跑，一天抽一两条，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堪了，金黄很快就这样。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咱们能办得到吗？ 爹， 小凤啊打不回家，他会搞设计，他爹又有做香油绝技，咱们俩再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，几年就能发大财。 你可拉倒吧，我当你有什么好主张，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，我跟他爹有比干臭账，险些打我一命亡，你鬼迷心窍心不孝，你竟然要跟仇家结友吧。 爹，多少年没打你，老打总计有三大伯打你是误杀， 住口！吴女子太混账，胳膊肘杵了你丧天良，做人就要坦荡荡，谁想你斤斤计较，小肚鸡肠，你竟敢拿老爹来顶撞！我打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儿郎！ 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会儿就变了脸。 你没听他说吗？ 他说王永泉打我是误杀。那个老东西拔疮，哎， 那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是误杀呢？误杀都中苏打的。 爹，这个美国炸中国使馆连得上吗？ 连不上我也连，咋的？ 老头子，快算了算了。你说你们爷俩一说话就是…… 姐。那他活该。 老头子，快消消气儿，我给你倒点水去。 站住！你也干啥去？ 不干。 去，到银行里支两千块钱，买芝麻去。把前头那芝麻都给我收上来，快去！你呀你呀你呀， 那我又咋惹你了？ 那真是鸡窝里掏不出凤凰蛋，那傻妈养不出尖儿子。你瞧你给我吓的那个犊子，哎，傻了吧唧的，我娘俩缩了个紧。 大嫂子，你个嫂子，把水拿 哥呀，多会摆谱嘞，这茶水喝着，烟卷叼着，就差露这个小蜜了。 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喽。 你是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蓝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不是不来呀、啊？你是买芝麻呀，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卖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趁。 这磨房子的活要忙不开。 秋菊过来帮个忙呢。 中中，我这儿正缺人手呢，那你明天就让他过来。 中，正好四两圆滑一张弓，就他俩行堂堂。

出啥气呀、 我老

心头 风啊。 大刚哥， 小凤妹，你真好。 你不用找了，来，你看，这边， 谁出的？ 小凤， 小凤 是他爹叫他来的， 他爹。 干啥？ 别让人家白冲！ 哎呀，您呐，您快拉倒吧！ Thank you. 去大娘家把婚事定了。 不行，这婚事我不愿意，你赶紧嫁给小丽。